for pain in this world. Now I am undying. I feel my flame, our nation helpless. Black, black heart, I need you off your mind. I wish you would get easier on me. Satisfied, I don't know if I'm running too cold. As I begin to lose my grip on these realities you're sending, taste your mind and taste your sex. I'll make it underneath your cover, covers lie. We will bend and bow with the coming sun. The tide will take, the sea will rise and time will break. Black, black heart, I wish you off the moon. I wish you would make it easier on me. Satisfy, I don't know if I'm running to the cold. Even though you're kings or your queens, all your sex and your diamonds.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度，廊坊晴，31度到14度，首都北京晴，30度到14度，近邻天津晴，28度到1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明天就是五一小长假了，提醒准备出行的朋友要充分了解当地情况，把你的出行计划也告诉家人或者朋友，穿着简单自然，不要带贵重物品，住宿一定要选择安全的，要有防备心，要了解逃生门在哪里。出行的时候最好是保持低声交谈，不要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另外，自驾游的朋友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注意安全。祝大家劳动节快乐。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江湖招募练稿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033，1770115033。比亚迪汽车强势入驻三河地区，全系车型零利润促销，进店有好礼赠送。购车热线03163088066，地址102国道173号铁路东侧。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没在人群，没在生活，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陆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现在影视圈的钱呢，

见了他吗？爱他的心情来了，走了几场雨也来了，从前的想法努力记住他吧，爱他的心情来了，最后变成你一傻没实现的梦吗？还在风里飘吧，换成一个你也许换成一个你会吗？我问了好久，时间在风中说话， 是不是 也许 终会渡过去对吗？ 我不再问了，是从在风里的他， 让他在等待中老去。 有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喜欢，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我市新开一家儿童乐园优谷乐园，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新去处。优谷乐园位于我市三乡路一中往南500米徐枣林路口西侧，占地60亩。乐园内拥有4D 动感影院、3D 打印科普馆、休闲码头、风情蒙古包及流行的儿童娱乐设施，是一座集科普、教育、游乐、小吃、玩具为一体的主题乐园，为全市少年儿童打造一个文化与娱乐共生、科技与传统结合、益智益趣、寓教于乐、学玩一体的少年儿童活动体验乐园，弥补本地区儿童娱乐活动场所的空白，成为广大儿童和家长休闲娱乐的一个新亮点。整体园区人文娱乐设施与自然景观协调统一，寓教于乐，寓情于景。乐园以大面积水体、绿树为风景要素，以石雕为主题景观，形成水陆相依、俯仰相望的立体景观体系。园区内有原生态的元宝型景观福气湖，岸边设置一座聚义亭，5只可滑行的钓鱼船，形态各异，童趣盎然，既可供游人垂钓，又可满足人们亲水爱水之心。同时还有瀑布和龙王蓄水景观供人观赏。整个乐园各功能分区既相对独立又协调统一，古典神话景观小品、经典卡通形象、传神入化的石刻动物塑像随处可见，行走其间水面浩渺，林木葱郁，伴随游人的欢声笑语，形成一个以水为魂、以树为景、以人为韵的娱乐世界。 4月27日，我市公安机关对违法性访人石某某、杨某某进行了依法处理。石某某、杨某某系我市段甲岭镇人。2016年以来，段甲岭镇村民石某某、杨某某等人以反映村内砖厂补偿问题为由，多次到各级信访。2017年1月16日，石某某、杨某某等人再次到段甲岭镇政府反映问题，镇政府工作人员予以接待，并就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答复。针对答复意见不满意，石某某、杨某某等人来到段甲岭镇政府门前的102国道上，采用停放机动车、两轮电动车、静坐、拉横幅等方式，由南至北排成一排，阻拦车辆通行，不听从现场民警劝阻，造成现场秩序混乱，车辆无法正常通行，交通堵塞。对此，三河市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对石某某、杨某某行政拘留10日。